第77章，床上的人。 我去，你俩这对话差点呛死我。 高奇用袖子抹着嘴从屏风后钻出来，秦秋拎着自己的外套不紧不慢地走进屋，扫视着房间布置。他在油货面前站定，朝高奇的身影瞥了一眼。油货顺着秦秋的目光看过去，高奇一边咳嗽一边从墙上摘了条布巾，动作带起袖尖风，壁灯火舌一阵轻晃，屋里的光跟着暗了又亮。油货收回目光时，刚巧和秦秋的视线撞上，秦秋突然啧一声，声音又轻又低，好像自己真的是一个被扫了兴致的纨绔情人。屏风后，高奇又咳两声，细细嗦嗦地擦桌子，声音其实不大，却突然显得有点闹。 嚯，你居然还好好的站着！ 高奇突然出声，油货倏然移开视线。 什么站着？ 油货看向屏风旁，高奇擦完一桌水，从屏风后面绕出来，手里叠着布巾，用下巴指了指秦鸠。 我说他啊，居然能站着进来， 怎么不能站着？那我应该用什么姿势进来？ 做梦的姿势。 高奇瞥了油货一眼，咕弄道， 这失忆了脾气都变好了。 高奇想起了当年开会的时候，考官 A 那张冷冻室里出来的脸，能耐着性子听人说傻话就已经是他心情好了。如果有人当面冲他来一句，我来找你偷情，天，考官 A 大概会一杯水泼过去，让对方冷静冷静再说人话吧。高奇呲牙咧嘴一番，对秦鸠说， 要是以前当场给你蹬下去行不行？ 秦鸠把外套丢在了兽皮椅上，解着袖扣点头， 信，可以想象。 秦鸠说着抬眼看向油货说， 是挺凶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高奇觉得这话味道怪怪的，很有几分促狭的意味。但高奇说这个不是为了让某些人得寸进尺的，偏偏正主不吭声。您高冷寡言，别寡在这时候好吗？高奇觉得自己此刻活得像个太监，他有心想把以前那些过节哐哐哐都道给两人听，但他又觉得絮絮叨叨的更像太监。其实高奇心里知道，这两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也知道对方的身份，恐怕同样没少听过曾经的过节。都是成年人了，既然人家觉得可以不计前嫌暂时当个同伴，他何必挑这种时候费口舌呢？毕竟是考试期间，多个朋友少个麻烦才是最好的。高奇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他什么时候这么婆婆妈妈过？没有，也就对考官 A 这个朋友了。也许是因为当初考官 A 出事，他却没能做点什么，有一点愧疚吧。又或许重新见到老朋友有一点亢奋，所以现在操心的像个妈。高妈气闷的倒了第二杯水，一屁股坐进椅子里，听着油货问秦鸠，你要出这儿 让住吗？ 秦鸠问。 油货又冲隔壁抬了抬下巴说， 你那位夫人一个人？ 听见油货这种问法，秦鸠笑了一下。杨小姐非常排斥与人合住，她说男女都不行。秦鸠耸了耸肩说，我跟她说过，如果碰到什么事就叫一声。这种性格的姑娘也是难得一遇，挺让人意外的。秦鸠又看向油货，他人都已经在这儿了，却还要问一句，所以让住吗？高奇咕咚咕咚灌水，听得牙痛。高奇心说，都是朋友，怎么说话方式完全不同呢？不过总体听下来，还是自己更朋友一点， 随便解释两句，考官 A 就点头了，从头到尾就说了四个字，干脆利落，扯什么夫人。游惑看着秦鸠说， 床归我。 那么大呢，不考虑分我一半？秦鸠说， 不是，这事儿能不能有个先来后到啊？ 高奇插嘴说。秦鸠一手搭着椅背，转头看他，为什么要有？一个据说是多年朋友，一个是朋友，总之对上了令人头痛。游火看着他俩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。 算了，我睡外面，床给你们。 这次轮到高奇和秦鸠面面相觑了。 离晚宴还早，外面电闪雷鸣，又下起了雨。高奇打了好几个哈欠，连带着游惑和秦鸠也犯了困了。 不行，我得睡个午觉。 高奇哭弄着进了卧室，秦鸠正打算在兽皮椅上将就一下，就听高奇说了一句， 算了算了，我还是睡外面吧。 又怎么了？睡个觉而已，还没完了。游惑皱着眉看过去，就见高奇指了指床说， 我建议晚上都打地铺吧，那床颜色不对。 什么颜色不对啊？ 他们走进卧室，拉开厚重的帷幔，就见整张床不论是床单还是被子，都呈现出了一种泛着棕黑的红。 这里壁火有点暗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。 高奇指着那一床暗红说， 像血干掉那种。 秦鸠摸了摸被子，游惑拎起被子一角闻了闻。高奇心道，这两位怎么都直接上手啊。 你有闻到味道吗？ 游惑摇了摇头， 没有。 被子上什么味道也没有，只有非常清淡的花香，就好像这一床的颜色是用各种花料染就的。 我估计也没啥味道，真这么明显的话，一进屋就该闻到了。 游惑忽然想起了周琦的话，他在卧室里转了两圈，就说闻到了一股若有似无的臭味。游惑把周琦的话告诉俩人，高奇当即趴在床上使劲闻了闻，秦鸠则在整个屋子里面转了一圈， 还是没闻到。可能周琦那丫头鼻子特灵，反正不管有没有味道，以我的经验，这种和颜色相近的东西十有八九有问题，最好别沾。 他们又提醒了左右两间房的人。赵家彤说， 我一开始真没注意，还是小周告诉我屋子里有股怪味儿。 周琦说， 我祖传的狗鼻子。 杨叔则哦了一声，说了一句谢谢，就拆着长发回屋了。三个姑娘性格迥异，高奇咕弄了一句，缩回了脑袋。游惑三人则避开卧室，各自找了个地方午睡了。 外面雷声依然未歇，雨水打在阳台石壁上，发出噼啪声响，潮湿的水汽扑进来，稍稍驱散了屋内的闷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不属于仲夏夜的寒意扫过，就像有一滴冰水落在后脖梗上，顺着皮肤一路滑下去。趴在桌上睡的高奇突然一抽，搓着脖颈上竖起的汗毛，在半梦半醒间抬起头。屋内昏暗，壁灯不知什么时候熄了大半，只有卧室的一束光在轻轻摇晃，将帷幔照得半透，映出里面那张大床。床上坐着一个人一动不动。高奇吓得猛地一激灵，他狠狠搓了搓脸，伸手去够兽皮椅上的人，连拍三下。游惑依然保持着手臂挡光的姿势，只露出下半张脸，睡得极沉。高奇嘴唇蠕动两下，又背手去拍另一位。秦鸠坐在一张扶手椅里，支着头也睡得极沉。高奇绷着脊背，悄悄捏着手指关节。火光突然晃了一下，帷幔里的人影瞬间暗了一下，帷幔又不透光了。 高奇听见一阵细细缩缩的布料摩擦，就好像床上的东西正在挪动。等到火光重新亮起来，帷幔在光下轻轻晃动着，高奇这才看清床上坐着的是个女人，头发挽得很高，脖颈和肩背皮肤从裙子里裸露出来，晃眼一看就是一大片白。女人似乎听见了外面的呼吸声，回头看过来。很奇怪，她转头的动作非常僵硬，也非常缓慢，好像转快了头就会掉下来似的。高奇被这种想象瘆了一下，他咧了咧嘴，刚把这种情景从脑子中挥散出去，就和那个女人的视线对上了。隔着帷幔，他其实看不清对方是不是真的在看他，只能看见同样极白的脸，鼻子嘴唇都很模糊，只有那双黑洞洞的眼睛异常抓人。女人眨了一下眼，突然整个人塌了下去，胳膊大腿七零八落，脑袋滚下来掉在了床下，以嘴朝上眼睛在下的状态一转不转地盯着这边。高奇当场就蹦了起来，不过不是溜走，渗人归渗人，但他经验丰富，心里清楚得很，这种情况正面刚比背对着这玩意儿跑要安全多了。高奇抄起一把椅子直奔卧室，脑袋已经滚到了床底，他抡着凳子砸上床，又拽下自己挂在衣架上的外套，在壁灯上一走而过。火光猛烈摇晃，差点被他扇熄，外套着了火，瞬间烧了起来。高奇把火团扔去了床底下，一般来说床底的脑袋会被火驱赶，给他片刻的缓冲，而这时他只要把床上的断肢扫荡掉就行了。然而高奇掀开帷幔一看，空空如也，凳子掉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响，胳膊大腿都没了踪影。他僵直了一下，突然蹲下，床底下只有燃烧的外套，不见那颗头。高奇浑身一僵，突然有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。 我去！ 高奇猛地一惊，转头就打过去，结果他挥拳出去的拳头被人一把钳住，接着被扭到了身后。三下五除二，他就被控制住手脚，怼在地上。他刚要骂人，一杯冷水当头泼过来，高奇一个机灵闭上眼再睁开，就见卧室里灯火通明，壁炉上的火轻轻摇晃，之前看到的情景就像一场梦，毫无痕迹。 秦鸠膝盖压在他背上低头看他，游火手里拿着一个空杯。 清醒没有？ 什么清醒没有？ 高奇懵了，他挣开了秦秋的桎梏，手腕上两条红痕，感觉自己关节都要被卸了。 我一睁眼就看见你坐床上，手里拿着一把刀要割自己的头。 不是，我看见一个女人头掉在了床底，我拿着外套点火烧她来着，就扔这儿。 高奇说着指了指床底说。啊，高奇的话音一顿，床底下只有一把滚落的刀，刀边还沾了一点血迹，而他的外套还好好的挂在了衣架上。高奇一咕噜爬起来，摸了一把脖梗，一手血。面面相觑间，木门被人敲响，管家道格拉斯苍老的声音说： 先生夫人，我来通知你们，晚宴马上开始。公爵老爷的晚宴一向很隆重，需要更换礼服。另外老爷有个习惯，他希望所有客人戴上面具，保持一点复活节的神秘感。 说着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仆人抱着两套礼服进来了。秦九眼疾手快掩住了卧室门，仆人张望了一番，把衣服挂在了屏风上，自己 走到了门口等着。道格拉斯继续说着， 请先生夫人尽快换上，我给二位带路。 秦鸠拉开卧室门看了一眼，屏风上挂着一套旧世纪的男士礼服，繁复典雅，还有一套特别华丽的大裙子。秦鸠又把门给关上，